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法国的留学。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惠迪教育的创始人杨苏子杨老师，欢迎您杨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我们特别跟大家来说一下法国留学的一些情况，因为最近啊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访问了中国，那么在访华的过程中呢也提到过说要对中国的留学生呢进一步开放这个法国留学，更加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到法国去。那么说到这个法国留学哈，可能不像更多的这个英语国家对于语言的准备啊，对于这个留学的政策呀，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那么关于法国留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是说它适合哪些学生啊，我们今天就和杨老师来系统的详细的跟大家聊一下哈。首先杨老师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法国留学，就您在这个业务当中哈，是有哪些学生更多的去选择到法国留学，他的本来就是已经有一定的法语基础吗？ 就从我目前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我接触到的去法国留学的学生呢比较多的有几个类型哈。第一类呢就是在中国本身就已经和法语有所接触的学生，譬如说像咱们现在北京有一些初中或者高中已经开设了法语作为这个语言，就作为外语，包括前几天哈，有人转发的一条消息就是说法语现在也列入到咱们中国的这个高考当中作为一门外语，就是你可以不选择英语，选择法语来作为你的高考语言。那么首先这部分人群呢，或者是说再延伸到咱们中国的大专院校，就是本科专科类学法语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呢首先毕业以后他是会考虑去法国或者法语区留学的。 您提到这法语区除了法国之外还主要涉及到哪些国家和地区呢？ 现在咱们学生主要考虑的呢比如说像法国啊，像瑞士啊，像瑞士也是有法语区的，像比利时也是有法语区的，以及呢加拿大的魁省，魁北克啊，是我现在目前接触到的四个相对比较流行的去读法语的，就是法语区的这个留学国家。那么刚才说完这个第一类型以外呢，我们说的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我这一两年内啊，就是2017-2018这两年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现在去法国学习商科的学生变得愈来愈多。那之前的话其实大家很多考虑去英美学习商科， 对，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学生愿意考虑去法国。也是因为法国在近两年的无论是金融时报也好还是泰晤士报也好，它的商科类尤其是工商管理硕士这个专业的排名现在目前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目前据最新一期的2017年的Financial Times 啊，金融时报的排名，在前十的这个商校工商管理硕士排名当中，法国就占了五席，也就是一半。而且呢，排名第一的学校呢是法国的 HEC， 就是巴黎高等商学院。这个我相信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子愿意选择去法国读商科。这是去法国读商科的学生。第三类型呢就是法国去读艺术类的学生。因为提到法国我们的感觉就是很浪漫 的 很文艺的这么一个国家，艺术很气息很浓厚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这属于第三类型。那么第四类型呢，随着现在很多家庭对于留学的这种观念的这种预见开放，那么有很多去法国申请技术型的，比如说申请厨艺甜点 或者是酿酒侍酒师啊、 嗯、 这种就是非常偏技术性教育的、 嗯、 那么尤其是像江浙一带啊、有很多现在的这个就是甚至有一些本科毕业的孩子啊、申请去法国读一个甜点啊、听起来是一件挺疯狂的事儿哈、但是呢很多学生现在家长对这个事情也是很 open 的、那么大体上是这四类型的学生比较多， 嗯， 当然这中间也不乏有申请人文社科的或者理工科的啊、因为法国也有一些工程师也非常好，所以整体来讲法国的教育呢它是贯穿了我们所想申请的任何一个学科，其实在法国都可以找到对类型的这种学校。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说有一些是有一定的法语基础、 嗯、 就是说在真正打算去法国的话，那么这个语言基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说针对不同比如说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呢？ 嗯，首先呢现在法国高等教育署或者是说法国大使馆呢在2017年呢开辟了一种新的签证类型，叫临时长期语言签证、 嗯、 也就是说 临时长期 语言签证，也就是说3到6个月的语言签证， 嗯，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想去法国学习语言的打算， 嗯， 或者你想去法国求学的打算，或者是你因为工作中产生了要去学习语言的需求、 嗯、 都可以申请去法国读3到6个月的语言。那么在2017年以前、 嗯、 这个政策是不存在的、 嗯、 也就是说所有的学生去法国你必须得去法国申请一年以上的，或者是至少是我们叫长期留学签证、 嗯、 也就给你的都是一年的签证。 嗯， 而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人群变得更加广泛了。 那这3到6个月的这个签证是只是去学语言的一个签证吗？ 对，是的， 只是学语言。 对，只是学语言、 嗯、 那么你在国内呢语言基础呢只需要有一个100到200个小时的语言基础，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语言签证。 哦，那它有一个门槛吗、嗯、或者考试或者怎么样？ 没有门槛，不需要参加任何的语言考试、 嗯、 在签证过程当中和面签官的一个交流可以用中文、 嗯 所以它是完全无障碍的一种签证类型。也就是说为什么说马克龙总统说要欢迎更多的学生去了解法国、 嗯、 了解法语，就是因为他现在其实是在开拓一些政策，然后呢允许更多的人去法国、 嗯、 那么这种政策就方便了很多人在工作中、 嗯、 生活中、 嗯、 甚至是仅仅是热爱法语的一些人、 嗯、 就是实现了他的理想，就是去法国学习语言、 嗯、 然后6个月以后再回来。它是一个3到6个月的签证，所以是不可以在法国待6个月以上的时间的、 嗯嗯、那这个怎么来衡量我有多少法语的基础，是在那个面试的过程当中？ 对，他签的过程中 他就大概有一个了解， 他会跟你沟通。那这种签证类型他更多的是在考核这个人他为什么想去因为他这个范围，就是这种类型的签证，他更多的是希望学生没有移民倾向，就是你只是去学语言、 嗯、 你是有一个很合理的动机、 嗯、 比如说我现在在一家法企工作、 嗯、 可能我的上司和我都是用法语沟通、 嗯、 但是我的法语可能不是那么好、嗯、这个法语可能有助于我升职，那我去申请一个3到6个月的语言，这个是被使馆所允许的。但是如果你在面试中并不能够很好的去阐述，这个阐述语言可以是中文、 嗯、 可以是英语、 嗯、 也可以是法语， 嗯 啊，所以非常 open。 嗯， 对，这是3到6个月的语言签证，它是对法语零要求，就是没有要求的。 嗯，这个是对于一种人群来说的、 啊、 去要去法国来进修一个这个法语的课程来提升自己的。 对， 那么如果是说想要去法国留学，刚才您提到说可能有些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定的法语基础，那么或者是本科有这个法语的基础，那么如果想去读书的话，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正式的课程的话、 嗯、 这个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这个呢我们其实也没有专门针对说不同年龄层次会提出一个多么明确的要求、 嗯、 我们主要是针对你是去法国读语言、嗯、就是你去了法国以后还准备不准备再学习一年的语言也就是说像英美当中常规的概念叫预科。 嗯，是的、 你如果没有预科学习的话，法语是至少需要达到 B2到 C1 的水平。 嗯嗯、 就是、那这块我也普及一下法语的6个等级。嗯，那法语的现在6个等级呢是从 A1 到 C2 的等级。 嗯、 那么 A1A2, 这个是 B2, 咱们常说这个欧洲的、这个、 一个欧标语言体系当中法语的一个、就是一个等级。 是他们是用的同样的 对、 这个、 同样的一 个 说法， 对对对、嗯、同样的说法、 嗯、 所以呢像我们常规的如果只是去读预科的学生，法语达到一个 B1 的水平就足够了， 嗯 啊，但如果你要是去读直接进专业的话，需要达到 B2 到 C1 的水平。那么为什么这中间我又加了一个 C1 呢、 嗯、 因为我们读书的学科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读的学科是人文社科类、 嗯、 比如说像哲学、社会学、 嗯、 又或者是我们去读的是一些语言类，比如说法语或者是应用外语、 嗯、 或者是翻译，这一类对法语的要求会更 高 一些， 所以 B2 到 C1 是一个比较、 嗯、 科学的一种定义，大概的一个要求。 嗯嗯 嗯。 之前我们节目中说到哈，有些国家像上次我们提到德国，说他们是不招收中学生的。那么法国来说，想去学一门专业，想去读一个学位的话，从什么样的水平开始的？ 如果想去读学位的话，正常我们是要招收高三在读或者高三毕业的学生。 嗯， 但是呢，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学生可以去法国申请读初中或者高中， 嗯、 也就是说，他可以承认你在中国所学习的这个专业课程，然后过去以后插读进法国的初中或高中， 嗯、 对，他是可以插读的。 嗯，也就是说，可以去读中学， 对、 嗯，也可以读本科、研究生， 对， 啊、 哦， 所以他的这个年龄段上的跨度还是挺大的哈。 嗯、对， 嗯嗯，基本上大家是有一定的法语基础了。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杨老师。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法国留学。那么刚才的我们主要是聊了这个法国留学到底适合哪些学生，还有这个语言上的一些基本要求。那么杨老师也可以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有学习这个商科的、学习艺术的这样的学生愿意去法国去留学，那么法国的这个教育上还有别的哪些方面的优势哈，就是说适合我们的中国的学生更加吸引大家的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我觉得考虑到法国目前也有将近超过1500种英文授课的课程，也就是说去法国也不一定非要选择用法语授课， 嗯、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英文去学习我们想学习的专业哈、 嗯、 那么首先从授课语言的选择上就给我们的中国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是因为咱们平常大部分学生学的还是英语、嗯、 对，这样的话呢无论是涉及到商科还是艺术还是工科还是技术类学校、 嗯、 我们都可以选择用英语来去授课法语作为一种感受法国生活的一种语言，或者是说提升咱们将来这个就业竞争力的一种技能，也很方便我们在那边生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现在很多学生考虑的一个因素。 嗯，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英语授课的这样的课程和学校。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法语，我想到了这个《亲爱的翻译官》 嗯、 这个电视剧哈、嗯嗯，中间对于这个法语的它的这个美感呀，以及对法语学习的一种追求啊、迷恋呀，这个剧中的人物是表现的特别的痴狂、痴迷的哈，以及用这个法语翻译这个表现也让感觉很帅很酷的、 嗯、 是不是、 嗯嗯、 所以说如果是你选择用英语的这个授课，同样呢也可以去学习一些 法语对， 嗯， 学校都是免费提供给学生进行法语学习的， 嗯， 如果你申请的学校是英文授课的话、 嗯、 正常情况下学校都会提供免费的法语课程， 嗯， 也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将来毕业以后或者是在你学习中如何去找实习或者是如何工作， 嗯，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法国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免费的， 免费的， 嗯、 哦， 就是说您去申请这个法语的课程就可以了， 而学校就是在你的课程当中就已经免费安排了法语课程， 哦， 就是这个是你可以来学习的，不需要你额外支付任何的费用的， 嗯嗯嗯。那刚才您提到这个有些是可以用英语授课的，那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需要在去法国之前，如果我真的没有法语基础，我要申请的这些学校或者是专业的话要提前去做一个搜索或者是 怎么样得到相关的信息？ 首先呢，在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官网上是有一个搜索课程的一个体系，它上面是有把法国的这个英语授课的课程都有做例举，然后有大概将近超过1500多种类型的课程，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想搜索的关键词啊，专业的关键词，或者呢是根据它设定的一些搜索标准进行搜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嗯，也就是说，我真的没有法语基础，我又特别想去法国的话，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在搜索到相关的课程之后去选择课程申请学校就可以了。 对，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受理的这个学生申请当中，有将近1/3的学生是申请去法国攻读英文授课的课程的。 有多少？ 将近1/3，大概我每年接触的学生当中，能有将近超过150名学生是去法国申请英文授课的。这中间主要呢是申请商科和工程类的或者是技术类的学生会比较多。一般常规上来讲，学习法国的艺术的学生还是会申请法文授课。因为一般去学习艺术的学生在法国一般待的时间都会比较长。会觉得学习法语授课呢对他未来可能会更方便。因为反正要在那儿待3年、4年、5年甚至更久。那么如果不会法语的话，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沟通上的一个障碍。但是读商科的学生一般2年最多3年时间就毕业了。如果是去读硕士研究生的话，一般3年最长就毕业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读一个就是说法语授课的课程。他就愿意去学习一些更加 international 国际化的课程。 您刚才特别提到说，如果是学艺术的话，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这个法语基础。这个里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据我的感受呢，第一呢，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艺术教育呢，和法国的艺术教育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区别。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本科毕业生或者本科大四在读生，他在申请法国的艺术学院的时候呢，经常有可能会面临被降级的这种可能。比如说我有接触过的中国美术学院或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申请法国的时候有可能还要从大三开始念。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对他的专业水平的不认可，只是因为两种教育体系方面的一些差距，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需要更多的 适应。 对，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需要在法国待3年、4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且在我的理解是，学艺术应该要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是这种氛围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我现在的学生当中，其实因为我从2008年开始做，做到今年已经是10年时间。在这10年时间里呢，我有很多的学生去了回来了，或者留在那儿，甚至在那儿结婚生子的都有。那么我的感觉是，艺术类的学生大多数在那边待的时间都会很长，他们会希望就是说能在那种氛围下能够多感受几年，对自己的审美啊，对自己的这种艺术修养方面可能希望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新鲜感。 想到一些走红毯的场面呀，电影节的场面，对对对。所以说整个的法国的这个艺术的氛围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水平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法国的一些比较优势的学科了，那么在法国的这个教育里边，您觉得还有哪些比较优势或者是有特色的方面呢，吸引着这些中国的这个学子？ 我觉得法国的在接待留学生方面，首先它是非常开放的，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早在前一两年，我们从法国高等教育署的这个公开说明会上就能够察觉到，因为我们预计的话呢，到2020年是希望法国能够接待将近超过50000名中国留学生。那么截止到2017年年底，法国目前已经接待了将近37000名中国留学生。是世界上目前是世界上第四大留学生接待国。那么也是非英语类的第一大留学生接待国。 是的，之前也看到过一些相关的数据。 然后呢所以说呢，他在接待留学生方面，首先他非常开放，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因为他接待这么多的留学生，要保持这些留学生在法国能够 这个很好的学习、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工作、实习等等，他肯定是要设置一些相关的政策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 对于留学生管理上。 对留学生的管理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第二点上吸引咱们中国留学生的去的，肯定费用优势我觉得就不用我说了。哈，因为我觉得法国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它的费用的平易近人上。 跟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比起来 对根本就没法比，因为公立院校是免学费的啊，每年只需要缴纳一个200欧到500欧左右的一个注册费，这个费用很便宜，将近可能也就是1000-2000块钱到这个4000块钱不等的这么一个学费啊。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不仅给你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费用方面的优惠，还提供给你非常多的福利，比如说我们中国留学生在那儿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啊，因为法国是目前上唯一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呢给留学生提供住房补贴的国家，也就是像我， 真是不错 啊！像我当初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其实去掉房租的补助的话，我应该一个月也就需要支付将近100欧元左右的房租，那么也就是800块钱。那所以说他的对留学生这方面的这个福利待遇非常好，那么很多学生在那边生活呢，感觉有这种归属感。就是你感觉好像国家也很关心我呀，政府也很关心我呀， 然后经济 学校也很 压力， 经济压力上也很小。 刚才杨老师，我特别想问一句，刚您说这个申请公立学校是费用上感觉很低的，对。那么这个中国学生申请到公立学校的这种几率大概是多少？ 我们现在申请的人群当中，70%以上都是申请公立院校的，剩下30%是申请私立学校的。即使是申请私立学校，它的学费也一样，就是相对于英美国家来讲，它也很便宜。因为最贵的可能我们现在申请商科类的有大概18000欧元左右的学费，但是便宜的可能就差不多是5000欧元左右，那么也就折合成人民币的话，也就差不多在10万人民币左右的这么一个平均值的一个费用。那么学费来讲，跟英美国家比起来，它一样还是很便宜的。 真的，您刚才说那个词太好了，平易近人。 对对对， 是可能中国很多家庭，如果是承担这样的一个留学的费用来说，可能都是可以承受的。 对， 好，杨老师，刚才我们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说了这个留学的一些概况方面的一些介绍哈，那我们下面具体来说一下哈，咱们中国的留学生现状。 那个目前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作为这个也是作为嘉宾刚刚参加了法国高等教育署2017年最新一届的这个留学说明会哈，他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法国留学的签证率的数据啊，现在目前签证率的数据是在80%以上， 对于中国学生的吗？ 对于中国学生，80%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比率还是相对来讲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的，因为毕竟法国它是一个免学费的国家啊，理论上来讲，它对学生是应该从审核的这个要求和标准上来讲，它是应该会更高一些的，而且它尤其是需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所以应该来讲，它的签证相对英美国家来讲，相对难一些。那么法国的签证方面呢，跟英美国家相比呢，有比较大的不同，是我们更看重学生的申请条件以及学生的语言水平，还有呢学生自身的一些个性特点啊。那么我们对于学生这个及家长或者叫担保人的这个资金方面的状况呢，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啊。那么法国在签证方面对于资金流水的要求非常低，只需要父母双方能够提供将近6万人民币以上的这个银行流水资金流水就可以申请去法国留学啊。但是英美，据我所知，像加拿大啊，或者是像英美国家，可能他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能至少得存到3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有的国家甚至每年存到3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银行资金担保。那么也就说明法国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这么一个国家，他非常看重的是这个人，就是你作为要去法国留学的这个主体，你是否有足够强烈的这么一个动机，或者你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或者你是否有足够优秀， 对。 然后，而其他的对于一些像资金啊，其他的方面反倒是相对弱化了， 对对对， 这个对于一些可能经济条件有限而能力特别强的学生是非常 适合的， 那么中国留学生现在从这个数量上和在这个法国的留学生当中的这样一个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法国目前来讲，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应该是第一大留学生的这个人群吧。 在很多国家 都是。对对对对对，因为应该来讲，在法国是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对。 可能将来中国留学生到法国去的，随着这个政策上的调整，以及刚才您介绍的对于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的一些新的开放的政策，那么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会选择去法国留学。好，那我们今天对于法国的留学介绍哈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下载手机 APP 听听 FM 来搜索我们的留学时间节目。非常感谢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啊，谢谢大家。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向您介绍法国留学申请该如何准备，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去选择学校，以及法国留学有怎样的奖学金政策等等。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节目。留学时间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明天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近期播出。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